好啦，今日咧系一月八号嘅星期二得到吓，咁啊，其实出街就九号啦。咁啊，八号咧，一月八号咧，其实系一个日子嚟嘅，即系对于呢个中国人民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系第二重要嘅。点解咧？因为第一重要咧就九月九号吓，呢、这个运势大魔王咧就死。咁、啊、但一二八号呢係运势大魔王嘅助理係咪 就係二号人物二号人物。 冇错啦佢嘅 assistant 啊助理大魔王。 我、哦、都传教佢先至有即係大魔王先坐得咁稳嘅。 係啦。咁呢个叫做呢文革帮凶周恩来。咁係一二八号死嘅吓七六年。咁当年一年死三个啦。 三件。 係啦。咁到到七月几唔记得七月几多号呢就死埋朱德。系啦， 知道老毛。 七月六号好似系， 跟住到老毛， 跟住到老毛九月九啦。咁啊，但系咧，香港咧就其实啱啱琴日就发生咗件好唔开心嘅事啦，系嘛？咁啊，大家都有睇嗰啲即系苹果日报啊，或者网上面啊，系嘛？咁啊，见到嗰个几个小朋友，即系。一个咁嘅 即係有感情嘅人都係真嘅。即係我哋都係人嚟嘅有時睇到唔开心好似阿 Tony 忍住。 呢场悲劇啦、 啊。係因为呢阿 Tony 哥呢屋企有个小朋友嘅。 都要差唔多年纪。 係啦、啊。啊所以顶住呀我一个成日都喊嘅。一样。 一场悲劇啦、啊、唉。 即系嗰个五岁嗰个小妹妹咧，就咁样即系俾屋企人虐待致死咧。 系咯， 咁啊真系，哇！即系见到即系，喂，人神共愤喎、啊！嗰下真系，即系大家都即系见到啲咁得意嘅小朋友，系咪先？喂，点样打得落手啊？可以？ 哦，好，我正常 唔系最大问题， 系好难想象嘅。 最大问题唔系一个打得落手， 系 杀全家人都打得落手啊嘛！你明唔明啊？譬如你冇人性，我都去拦截你，唔好打。我睇到，或者个老母，即系讲紧佢哋个老母啦，都有份打。咁、那个问题就系、 是、嗰、那个继母嚟嘅， 嗰、那个后母嚟嘅。佢自己个女咧，好似八九岁大嗰个咧，就冇打嘅。 嗰、那个冇，嗰、那个冇 吓。啊，唔系七岁，嗰、那个好似七岁。嗰、那个自己嗰、那个冇打嘅，净系打依两个嘅啫。 系，即系打佢嗰、那个老公嗰、那个带过嚟嗰两个细路咯。 唔系，应该系介入嚟，即系佢嗰个有个网友补充翻啦。咁啊，咩叫油瓶仔咧？油瓶女咧，应该就是老母系嘛，就带埋同前夫生嗰个仔或者生嗰个女咧，咁嗰个先叫做油瓶啊。 系啊， 咁反而男方嗰个就唔应该咁叫啊。咁应该调翻转头啊，男方嗰两个咧就俾人虐待，系嘛？咁你见到咧，即系嗰啲小朋友咁可爱咁， 系 嘛？咁啊。 即系我就觉得唔应该咁样去对待咯。即系你其实喂，你唔想养嘅，或者你唔想照顾嘅，咁你咪送去保良局咯。咁你点何必要摆喺屋企咁样打咁样虐待咧？系咪先？ 呢啲基本上你好难用正常人去到衡量嘅。 系啊，喂，其实今日咧，你睇翻啲新闻咧，其实再揭发到就系话咧，嗰、那个死者咧，同埋嗰个哥哥咧，受伤嗰个哥哥咧，咁佢嗰个个阿嫲本身嗰个阿嫲。其实都知道就俾人虐待嘅，都有要求过话想攞翻噶， 但 佢唔俾喎。喂，你有冇搞错？咁即系收埋嚟打噶啫，要。 咁啊，所以今次差佬咧都叫做翻件好事啦，系嘛？咁啊，即刻将个控罪就改成谋杀啦。 系，好快咁改咗。 啊，咁讲真，你真系谋杀紧个小朋友，系嘛？咁啊，嗰个外嗰、那个叫做哎呀外婆都系，其实佢都系一定系帮凶之一，甚至乎佢都系主犯。其实呢单案里面咧，屋里面得三个大人，一定系三个大人都系主犯嚟嘅，冇重复。因为咧，正常你头先大飞讲得啱，你一个咁细个，即系你话睇法，可能啲细路好百厌啊，打一下，喂、哎、一下咪算，或者打手板，或者藤条 fit 一下咪算咯。 好多时候打啰柚嘅啫，多肉啊嘛。 唔系，就算你打手脚都冇所谓，即系你有时喂，我哋细个都俾人打大噶啦，我阿妈都系用藤条打大噶啦，系嘛，或者用嗰啲三架，喂攞三架咪接埋打噶啦，系咪先？咁可能喂咁你 有时细路仔你曳嘅时候，可能打两下，佢唔会不断毒打噶嘛，系嘛？咁 呢啲 小妹 妹呢啲唔系呢啲已经唔系叫做体罚嘅，呢啲叫虐待噶咯噃， 呢啲叫虐杀， 系咯， 直情系虐杀， 系离谱嘅。你冇见到警察跟住攞啲咩证物？ 铰剪咯、 啊，铰剪 乜都攞晒，乜都攞晒。 铰剪、拖鞋、藤条，你都得嘅。喂，铰剪你都落得到手。 系啊， 变态嗰啲真系。 即系佢话呢个细路仔咧，佢系佢呢个小妹妹咧，系有啲身体已经溃烂，全身有好多地方溃烂，系咧打咗好多下，跟住咧啲肉已经裂开咗，仲用铰，可能唔知用铰剪解完先又再打。总之咧，即系你谂唔到人会 真系 咁及离 谱咯。因为咧，即系好似阿 Tony 同我都系屋企有个小朋友咧，其实都明一样，小朋友其实复原能力咧好快噶。你好少见佢系佢话直头系埋唔到，烂肉咧系好得人惊嘅事。 系枕住打嘅， 系即系打到你冇时间去复原嘅，直头系。 系啊，因为小朋友你讲啱，系好快复原嘅。嗯，啊，即系咧你呢个跌亲过几日咧，就好似你见啲伤口好似冇唔好觉有噶啦，整损手脚都系嘅。啊，咁。即系呢单嘢，希望即系尽快落案啦，控告佢哋谋杀啦。我谂都要判终身监禁嘅，因为好少，好少， 即系节目出街呢日就已经提堂咗啦。 好少话小朋友俾父母咁样谋杀法噶嘛，咁啊，希望我哋一家人喺监狱里面团聚啦，就唔会出翻嚟噶啦。 一家就冇得喺监狱团聚噶咯噃。 哦，咁啊系一分开噶吓， 一定分开噶噃， 一定分开。咁啊，唔紧要啦，唔团聚都唔紧要嘅。 喺地狱里面团聚，即系咁样 讲。诶，呢个机会大少少， 机会真系大少少。因为咧， 照计啲人咧，讲真啊，啲人话诶，佢哋入到去咧，肯定里面啲人咧就会好，一定俾人打嘅。吓，因为见到你喂啲细路仔，你专向弱者埋手，仲要系自己个，一个系自己亲生女，个男一定俾人打死先，我相信。咁有啲人话可唔可以寄望啲狱卒啦？我都唔寄望狱卒噶啦，寄望监狱里面有正义嘅人多过狱卒啦。狱卒咧调翻转头咧， 冇啲囚犯咁正义。 呢个系嘅， 佢哋好明显咧，佢哋净系帮恶人嗰边嘅啫。吓、嗯啊，其实绝对系欺善怕恶。你见公务员，你见差佬都系啦，系咪？咁我哋 所以最得人惊咪休班警员咯。今日非礼，听日偷拍群体，最后日就撑警队大联盟，跟住强奸咯。 系 啊，你睇到噶嘛？寻日几人推行啊？三千人屌你到尾，啲字呢警方同埋新闻真系有特别公正。你话七千，我话三千嘅啫，好少有。 唔系讲真咧，有呢个世界好多时候现眼报嘅，即系咧你几时睇翻咧？可能撑警大联盟嗰啲人系翻嚟游行完，哦，原来佢个女啊，俾个交班警强奸完吓，好、啊、多呢啲嘢嘅，往往报应开啊。 我间唔中喺 Facebook 度都有噶啦，即系话无端端俾个黑警唔知咩事，原来揭翻佢几个月之前咧，佢就系呢个反对占中嗰啲人嚟噶嘛。 哦，系 啊，即系其实都好离谱，即系咧对香港人。即系好大部分香港人撑警大联盟，即系你都唔知点样讲。佢明明个人行过，佢系滥用私刑，系咪？即系等于郑若骅，佢系知法犯法，系咪啊？系两件事嚟噶嘛？知法犯法， 佢而家扭到系当系执行公务嗰阵时有问题啊嘛？佢一 如果系执行公务咧，麻烦你一视同仁啦。所有差佬喺旺角咧，每人都要执行一次公务。你唔好话俾我知，净系嗰日执行公务啊，系咪啊？你一视同仁、啊， 成日话七十九日咧嘅占中咧就未试过。卢伟聪寻日讲嘅， 系 啊，咁令到咧当值嘅呢个前线警务人员咧有压力。我屌你老母啦，冚家产，早轮未有个又话强奸嘅，跟住嗰个求情理由未话屌你老母七十九日嘅，咁你以后全部出嚟强奸嘅就唔使 冇错啦，每次出嚟强奸都因为七十九占中咯， 系啊， 系嘛？喂，嗰日个强奸咁啊，喂卖白粉人都可以出嚟求情噶嘛，因为七十九日占中，我啲白粉卖唔去，系嘛？ 我好大嘅生活压力， 破坏咗香港即系恒久以嚟嘅生活稳定，系嘛？喂，啲白粉佬都唔帮我买啦，都唔帮我买本。白粉系嘛，都走去占中，咁我冇生意，我系咪要铤而走险出去强奸啊？出去打劫啊？系咪先啊？喂，呢个都系求情理由嚟啦，以后所有嘢都赖占中啦。 系啊，而家真系噶，佢讲啲嘢做同祖伦嗰个差佬屌你老咩强奸完人之后，跟住俾人拉捻咗，求情一捻样噶。 系啊， 我好大压力噶，因为前所未有嘅七十九日占中，我卢伟聪咪寻日讲嘅咪一捻样。 咁撚奇怪嘅，你明明人哋行過，你攞支棍打人就打人啦，呢、這個濫用私刑啦， 直情啦，仲要喺度扭扭乜嘢啫？根本上，喂，法庭都判咗啦，已經。 唔係，佢哋準備按章工作啊嘛，依家話，我係想睇下佢點樣按章法喎、 啊，即係從來你都唔按章法。 係啊，我就懷疑係啦， 即係屌你老母，平時咧就啊，屌你老母得鳩閒啊，屌你老母強姦啊、非禮啊、偷拍裙帶，而家按章工作做翻個警務人員，咪冇呢啲嘢咯？是咪啊？ 唔系按章工作，系咪即系要准时翻工、准时放工？ 系啊， 系嘛？唔可以喺工作时间出去饮奶茶，系嘛？ 吓、啊， 同埋喺工作时间唔可以食烟。 系啊， 系嘛？系咪呢啲叫做按章工作？ 跟住、啊、见到个靓女就咪，喂，小姐攞身份证嚟睇下，喂住边度啊？即系抄牌。 系啊， 好啊，悭翻呢啲。 几套电话啊？ 系啊， 呢个 WhatsApp 得唔得？ 系啊，喺边度翻工啊？ 咁按章工作都好、啊，咁又唔会抬人去埋喺边暗角打镬、啊，系嘛？ 咁啊，其实咧，即系差佬呢几年形象咧，即系十分之差嘅。咁讲真咧，你哋咧，其实你系出紧纳税人嘅钱，系嘛？咁你话咧，佢哋执行公务咧、又要而家好危险啊，又话点样？咁你唔好出粮咪得咯，系嘛？你可以做第二份工噶。 即系有历史以来，屌你老母，真系嘅枪杀差佬，香港咧最捻危险，真系徐步高啦。如果你当年叶继欢咁撚英勇，你差佬都缩头乌龟走撚晒㗎啦。 哦係啊，冇事㗎，冇差佬死㗎好似。 啊冇差佬死㗎。啊叶继欢几撚有型啊，揸车机成 日。贵炳雄有杀过差佬。 係啦。 係得贵炳雄。 係啦。屌你老尾，跟住就到徐步高啦，就係、是、你自己人对冧你自己人添，你几时有危险过啊扑街。 喂，所以佢嗰啲咩叫撑警大联盟呢，个名字要改叫死撑大联盟。 係啊冇错。 喂知知喂嗨一幕呢都出嚟撑㗎喎，死撑多啲喎。 即系咧，我讲件事你听啦。一月一号嗰日，我生日，我翻嚟啊嘛，诶录音。我楼下见到个差佬，佢咧就喺度左装右装，装个三轮单电单车。因为三轮电单车咧，佢又摆 两个轮后面， 系啦，佢又摆喺嗰个叫做电单车位。我走埋问佢：阿 Sir， 你望乜嘢？我度紧佢，我睇紧佢车牌。我度紧佢个即系个阔度啊！如果阔过超过位咧，就唔能够摆电单车位，吓、就只能够摆私家车位嘅。 佢攞咩度啊？ 佢有个车，佢睇到后面个牌啊，喺度睇紧。我话 Sir， 今日一月一号算啦，唔系、啊，我话你又唔系一定要交数嘅，何况今日我生日，你当俾面我啦，屌你老咩唔好抄。我真系咁同佢讲，我真系喂人哋摆个位。屌你老尾，你都只要左度右度假期，屌你揸半波喺度踎喺度个后面嗰度瞄。 哦，呢啲人按章工作啦，系嘛？ 系啊， 按章工作都提到咗 咯。啊，屌真系，我话你哋而家啲差佬就系做呢啲嘢，即系正事冇嘅，系真系做呢啲嘢，日日都系谂住喺边度抄张牌啊，各样嘢，点解嘅咧？以前都话判晒俾咖啡仔做咯，差佬好少做噶嘛。 唔系差佬都要交数噶每日。 我知啊，咪所以咪交差佬嘅形象低落咯。点解要请咖啡仔？就系、是、想话同差佬 分工 ，即系唔好有人哋一讲，屌你死差佬，净系识抄牌，就系唔想讲呢句说话啊嘛。屌而家捻样。 哦，咁呢个都唔系咩嘅。 所以佢唔系按章工作，按章工作嗰个应该系咖啡仔，又唔系佢。 唔知啦，最近呢我睇咗一篇文呢，就话呢个喺政府做呢个 EO 其中一样工作。 係咪 我睇过好精彩嘅。 买奶茶。 唔係。 影人。 唔係咁啊，你知道做呢个 presentation 咪用 PowerPoint 嘅，有一啲点咁喺度㗎嘛。咁嗰个 EO 呢就会呢攞住把间尺度下嗰啲点齐唔齐。 我就係你话呢想攞 laser point 呢帮佢射住边一度。 唔係佢印咗出嚟之后呢咦度一度你前后齐唔齐先嗰个间尺度。 哦哇喺咁尊贵嘅工作下。狗皮嘢九万几蚊人工喎，十万蚊话系嘛？ 冇咁多，你 冇咩 ？EO 冇咁 ，EO 冇咁多噶。 啊，呢个唔清楚。 AO 都冇咁多 ，AO 入职都冇咁多啦。 入职梗系冇啦，咁你慢慢升咪。咁但系佢政府好多啲助理都系做呢啲嘢啫。book 台啦，佢哋最忙嘅工作咧，就是、每日朝头早11:00打去海都。 吓、啊、对面政府总部对面咧，因为嗰度茶楼唔多嘛，咁啊冇理由食金冇嗰个统一嗰间嚟盐切啦，系咪先啊？咁要 book 海刀噶，咁所以咧佢哋好忙，争喂一到够钟十一点啊，就打电话 book 台吓，咁呢个最重要的工作90,000+，好难过嚟做立法会议员啦，系咪啊？又唔使票， 所以立法会议员其实真系唔系成日都为立法会议员咧，啲人话贪佢嗰份人工，喂你讲真一句啊！以前我听过某立法会议员曾经讲过，喂我哋嗰啲咁嘅人工，嗰啲官啊，即系嗰啲啊局长咧，起码带三个人一起嚟，最基层嗰个攞夹嗰个人工都高过立法会议员啊， 系啊，咁冇办法噶，咁但系咧呢个要用比较噶嘛，你明唔明啊？如果相比杨继昌多30倍嘅等于人工。 点解又要攞杨继昌嚟比？ 又或者佢哋嗰啲几个老友咧，嗰啲10,000一个月人工，佢哋好满足噶啦。 我哋点解要揾杨继昌嚟比咧？系因为咧，我哋俾佢嘅办事能力。阿梁继昌唔系阿梁杨继昌，正常嚟讲，可能比啲立法公务员更加有效率嘅。 咁啊咁啊咁啊唔会，呢、這个就唔会。起码佢冇毛孟静咁高效率啦，系咪？咁啊，即系其实92,000人工咧，系好多立法会而家95,000啦，加到系好多年青人梦寐以求人工嚟，因为咧佢哋做咗10年都系得翻12,000，系咪？咁多系前面加80,000喎吓，咁啊梗系。 唔系，因为好多大学生咧，而家出嚟都冇。你而家你睇到走出嚟啊，宣称自决 冇15,000啦，而家 啊，就宣称自决嘅一出嚟有90,000+，仲有每日就400蚊嘅呢个应酬费，即系食饭。都够，即系跟阿 Tony 哥都可以睇下边间嘅自助餐好少少都可以吓， 放 低 放低就自助餐而家基本上600+嘅，嗱咁 所以要争取多啲先啦。 食最多就系嘉里酒店就598+1啊。喂，咁啊，我哋一定要讲翻正题啊嘛，第一节好似咁耐咩，讲咗半节都未入正题喎。 入咗正题啦，讲咗朱经纬啦，又讲咗嗰两 人间惨案，讲真啦，即系人间惨案就真系好惨嘅，因为我见到你见到小朋友咧，自己都忍唔住喊， 所以特登大远啲咁啊，等开心啲咯。 系啦，咁啊朱经纬咧，即系佢判3个月咧，就十分之失望啦，大家都即系讲得咁卵轻，系嘛， 即系等于唔使坐啫嘛。 要坐嘅， 要坐嘅。 唔系我知道，即系如果你计埋之前扣押嗰， 我唔会噶，唔会嘅，扣押佢开唔计数嘅， 可以唔 计数嘅，系唔会计数嘅，因为咧你今次你保释， 扣押咗10+日啫，嗰度扣唔到几多嘅。 都系10+日嘅啫，系啊。咁但系咧，最好就等你使啲律师费嘛，系嘛上诉，跟住佢一上诉咧，唔知得唔得值，就咁又会上诉去中院噶嘛。 咁而家好多人话支持佢揞钱噶嘛，屌你全力警队全力支持噶嘛，怕条咩啫？都系人哋钱，分张全口罩，捐得1,000+万，打除翻打官司仲多700万。 咁啊，睇下点啦，因为呢个世界咧上诉唔一定打得甩，兼且可能加监噶。 我唔会嘅，呢次政府就唔会加监嘅，肯定最多打唔甩嘅啫，打唔甩咪坐3个月咯。喂，而家嘅已经呢个官已经好好噶啦，系嘛？唔系再拖，喂，俾我再押后啦。等你农历年都喺入边过捻埋啊！ 唔系唔系咁啊！因为呢个官咧就已经算好好嘅，谂下佢俾人闹得几惨。 喂，呢个官咧其实帮朱冠过咗5关，大家知唔知？因为咧平安夜、圣诞节嗰日生日，计埋大除夕、元旦，啱啱过5关，5,100啦。系嘛？呢个朱经纬 真系 朱经纬个过五关啊，系嘛？即系其实即系点讲啊？大家。乜都做唔到，系嘛？即系心里面觉得，唉，其实都好唔舒服噶啦，判3个月。 其实对佢好嘅，有两段婚姻嘅人，系咪啊？啊，大婆又喺度，啊，第二又喺度，喺呢啲最重要嘅日子，又谂下陪边个好，陪边个好，一次过咪你简单，喺另一个人过。 喺荔枝角唔使陪啦，两边都 费事你嘈啦，一阵就话，哎呀，你真系陪阿姨，哎呀，你真系陪阿大，都系为佢好嘅啫，等佢清静啲。 唔系，如果为佢好咧，大逢系过年过节入去荔枝角坐咯，吓咁唔使陪。 不过坐3个月咧，都喺荔枝角啫嘛，正常都喺荔枝角啦，系嘛？ 系啊系啊， 3个月咪喺荔枝角。我有阵时我都要近荔枝角啦，嗰度咧有俱乐部嘅，喺嗰度夜晚食饭好平啊！我嗰次同啲网友喺嗰度食嗰餐， 哦，好 平啊，都 OK 嘅， 哦， 啊喺里面系招呼外人嘅，咁，哦，都方便啦。有阵时吓行出行入，咪喺嗰度食翻餐饭啦，啊，唔使咁麻烦。 咁啊，我哋咧其实如果你呢节咧。 都唔够咁久时间讲呢个叫做咧新任嘅律政司司长赵志玲师傅啊， 我唔够啊， 唔够时间啦，十零分钟系嘛？ 系啊，仲有十分八分钟， 几分钟啦？我哋廿五分钟一节嘛，其实系系咯，五六分钟啦。咁其实即系咧，点讲咧？呢个叫赵志玲师傅咧，就今年71岁吓，咁佢咧就系呢个林世荣嘅徒弟嚟嘅， 59， 唔系我讲赵志玲师傅啊， 真嘅 真嗰、那个， 即系铁线拳嘅佢， 洪家铁线拳，唔系佢识好多嘅，佢系打洪拳嘅，跟林世荣嘅吓， 唔、系跟莫桂兰， 我跟莫桂兰咩？哦系喎系喎系喎， 我哥就跟佢学功夫嘅，我哥就得过呢、這个。赵志玲嘅洪拳武馆自由搏击第一冠军。 哦，或者你阿哥当年喺边度帮你出气系嘛？ 系咯， 对一个拳打脚踢，就系嗰个就系你阿哥啦嘛。 所以赵志玲我系识嘅。 你阿哥只手有冇戴住嗰啲铁圈喺度？ 佢因为佢成到功夫咧，就学咗几年，最高咧就系学铁线拳，佢又争铁线拳冇学，哦、即系冇钱交学费。 哦， 吓、啊。即系洪拳学到最后尾嗰套就系铁线拳啦。 铁线拳咧唔系好实用，因为咧你嗰啲圈咧，你冇咁多人带咁多圈出界噶嘛。 唔系佢就系本身练嘅力啫，练嘅巧手啫。其实正常都唔会啦。啊，不过咁样讲啦，即系呢话头，即系有几分相像，一个59，一个71。 唔同，争好远，即系你个年纪就争好远嘅。因为咧，我哋认识呢个赵志玲咧吓，就系睇呢个奇谋妙计五福星， 系咩？ 系啦， 系功夫咩？ 唔系功夫，好厚噶啦。呢、這个讲紧奇谋妙计五福星咧，就督佢哋去大笪地玩，咁咧就唔知点样得罪咗呢个师傅系咪？可能打咗佢一下，磕咗佢一下头，定系点样啦？咁啊，因为赵志玲佢。嗰个 T 恤写到明赵志玲三个字 嘅，系啊冇错， 因为正常啊，你唔知佢乜水嚟噶嘛，吓佢系写到明话俾听，佢叫做赵志玲嘛。咁隔咗好多年之后咧，喺功夫先见得翻呢个人，因为佢本身唔系话拍开戏噶嘛，即系可能有啲戏。 后生嘅时候拍开戏嘅，带好多徒弟真系拍戏嘅， 即系龙虎武师 系啦。咁但系咧就真系靠自己出样咧，都相对少。 有几套咯，我睇翻后屘维基查翻，有都拍过好多套戏。 系啦，后生嘅就系啦， 最出名就系功夫啦。 哦，呢个当然啦， 系啦， 试得鬼啊嘛， 咁啊做得好好啊，真系系嘛。咁啊，即系我其实当时都有个梦，一个梦提醒我嘅，我觉得啊，真系几分似 嗰种杀气嗰只眼神， 系啊，眼神同埋咧侧边个嘴啊，个嘴尤其是似 打完边炉咁啊。 咁啊，呢个赵师傅咧就即系梗系一个非常之了不起嘅人啦，系嘛。咁啊，但系我哋睇翻呢个叫做咧，呢个叫做郑若骅啊，系嘛？我当时啊。以为咧佢系一个叫做励志故事，原来唔系，仲新闻话俾我知唔系，因为当初佢话嗰个叫做77岁嗰个叫做潘乐豪吓， 佢老公 系啦，潘乐豪咧就养咗个小三30年，系嘛，咁咧就系、是、同最后同个原配离婚要赔7亿几赡养费，系嘛，咁佢就谂，哇，咁呢个小三。成为律政司司长，喂，咁仲唔系呢个叫做咩狐狸精界嘅一个叫做咩啊？ 但你又冇睇清楚啦， 佢原来唔系嗰个狐狸精， 唔系，因为讲明嗰个系佢嘅下属嚟噶嘛。 好，系啊，系啊，系佢、啊。 但系郑若骅冇可能系佢下属嚟噶嘛？ 系啦，郑若骅咧可能系行家，因为佢都系土木工程师。 唔系，佢冇攞牌嘅。 哦， 佢就系读完土木工程再去读法律嘅，所以佢冇攞牌嘅。 我冇攞牌嘅，哦，咁啊唔知因啲咩情况即系会。相识到呢个潘乐桃啦，咁肯定系真爱啦。头先我哋咪后即系 off 咪都讲，一个50几岁嘅女人，其实停咗经嘅，应该系嘛？咁咧 60岁啦，咩50几 啊？未 59啊？屌，仲有 系咯，照计停咗经啦吓，即系照计啊。咁对于一个70，嗱佢结婚嘅时2年前75岁啦，咁而家77啦，咁一个75岁嘅男人同埋一个57岁嘅女人，当年吓2年前吓，大家应该都唔会有咩性生活嘅，我觉得吓，即系咧应该咧两个咧系真爱嚟嘅， 呢个我相信 系啊，冇可能唔系真爱啦，系咪先？因为咧你男嘅咁多钱，女嘅又咁高地位，系嘛？咁讲真，出去叫鸭都唔方便嘅嘛， 所以咪要分房啊。 分 点知分房啊？系分唔同 分屋啊？ 系分屋啊？直头 即系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咯。 系啊， 一个嗱，因为佢如果买嗰间屋咧，一个08年买，一个12年加咗4年嘅，咁可能当时咧就唔系咁熟。又即其实一路都识开噶啦，不过咧就冇呢个结婚嘅年头。咁呢个男人好似12年定10年先开始离婚系嘛？即系早几年离婚啦。咁离完婚之后咧，先至可能搬过去佢嗰度，系嘛？啊，你嗰度住得好啊，好啊，你介绍我，我又搬过嚟啦，咁样吓。咁啊，搬咗去嗰度啦。咁啊，佢哋话咧，佢哋僭建其实都一样，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你哋佢唔系自己落手落脚做嘛，帮衬街外噶嘛。咁、 啊、 你街外嘅僭建，嗱都系嗰啲样噶啦、 啊， 大同小异嘅僭建， 唔会话 唔系啊，因为僭建有规矩啊，你同隔篱整到差唔多样，等到望落去个外观唔会突兀啊嘛，僭建。喂，呢个系僭建嘅第一规条嚟噶，你僭建你唔可以咧，我突5寸出嚟系唔得嘅，大家最好咧一模一样，系僭。整到一模一样，望落去 唔似僭建， 望落去以为系原迹，所以咧呢、這个叫做咧，今日嗰、那个唔知咩系香港01定系边个咧，佢哋就系好有问题啦。僭建全宇宙都一样噶，冇人话俾你听，整到标奇立异，系人都知系僭建啦，系咪啊？所以咧，佢哋嗰个讲法系唔成立嘅，唔系净系两公婆仇人啊，两个仇人起出嚟嘅僭建都系一模一样。因为尽量要令到外界望落去觉得唔似嘛， 个间间都系有半间玻璃屋， 系啊，唔系个个都要咁做咩？睇落去喂统一啲嘛，系咪先？因为咩叫僭建啊？僭建就佢哋想用多啲空间啊嘛，但系又唔又惊人督背脊啊嘛，系咪啊？ 系，都要仲挖多个地库出嚟，咩400尺地库啊嘛？嗰、那个姓阿郑司长嗰、那个， 其实两间都有嘅。坦白讲，今日阿 Jimmy 都喺 Facebook 讲，其实讲咗两日噶啦，香港人。买呢啲独栋屋，个个都为咗僭建噶啦。 基本上你好难揾唔到冇僭建咯， 系100%。 同埋成日话钉契，钉契有咩用啫？佢唔卖就冇用噶啦。 佢又唔卖，又唔攞借钱， 吓、啊、又唔攞借钱， 系嘛？ 系啊， 钉契关我鸠事啊！ 唔系借钱嘅时候， 系嘛？ 啊，如果冇钉契，冇理。其实而家香港地咧，全部所谓嘅地政处啊。土木工程署啊，长期都有啲直升机喺上高度飞来飞去影相啊，但系从来都唔见梦，即系等于冇啫嘛。你而家你，但系你睇下货柜场唔同喎，货柜场你一间突然间你一搬咗只货柜，佢就已经知道跟住去揾你噶啦吓，因为 货柜会喐啊嘛，间僭建屋唔会喐啊嘛。 啱 系嘛？今日呢次时间差唔多，我哋未讲完，下一节还再讲。